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发言人22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朴槿惠集团被同族对抗、崇伪势大和卖国背叛民族所冲昏头脑，把3000里疆土和全体同胞都拱手让给强盗美帝国主义者做其核战争的牺牲品，在东北亚地区招致新的冷战。目前在南朝鲜展开的反对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群众性斗争，是对朴槿惠集团不可容忍的憎恶和愤怒的爆发。现在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广告说，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是因为谁的核与导弹威胁，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分文不值的骗人伎俩而已，目的在于掩盖他们向南朝鲜投入美国核战争装备，在东北亚地区占有战略优势，随时向朝鲜及其周边国家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来称霸世界的阴险企图。朴槿惠逆贼21号召开所谓的安全保障会议，恶意重伤我国，说什么是北方威胁、最佳途径等，来辩护他们自己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还提起什么不良势力，公然露出了要镇压南朝鲜各界正义斗争的阴险企图。事实清楚地说明，朴槿惠集团就是不分北方和南方，给全体同胞强加无可容忍的不幸和痛苦，造成残酷灾殃的天下头号逆贼集团，是严重威胁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癌症存在。为了在朝鲜半岛防止核战争危险，撤销美帝国主义者极具侵略性质的杀人装备和基地，为了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南朝鲜人民展开正义的斗争，对此表示坚决支持和积极声援。海内外的全体朝鲜同胞应当一致奋起，投入全民族斗争，坚决果断地彻底制止并粉碎朴槿惠集团要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罪恶阴谋活动。